生活嗰啲民主嘅體驗，可以同聽眾一齊分享。咁啊，好啦，我哋先頭一個環節咧，就先講民主；第二個環節咧就講自由；咁啊，第三個環節咧就民主與自由啊合併一齊講。 好啊，好啊。 咁啊，或者先啊，聽阿陶教授開個裝先，打個裝先。 哦。誒， 民主點解啊？而家民主被濫用啊，陶教授，因為而家連緬甸軍方啊都聲稱佢哋而家係推進緊民主嘅，要鎮壓緊學生啊，所以個個人都口裏就掛住民主。咁啊，點樣去定義何為民主咧？陶教授嘅人 啊，呢個定義我反而冇好仔細啊。有一種方式咧，孫中山嗰陣時咧定義咧就人民當家作主咁叫民主，但呢個我哋一般都放棄咗，呢個太通俗。即係點樣叫人民當家作主咧，都好曖昧啊。咁所以咧，民主咧有一個比較唔係定義嘅，一個比較共識啲咧，就嗰個權力咧係由人民賦予嘅，即係呢個係我諗係比較本質啲。 咁因為啲問題就話民主好特別嘅，民主咧就係中國古已有之個咁嘅講法，自由反而冇喎。自由咧就係日本翻譯過嚟喎，係日本人將 liberty 個字翻譯過嚟，後來嚴復就採用咗，咁所以後來咧就界定咗。自由，但係我哋遲啲再講自由，因為自由喺英文嚟講都有兩個字，一個叫 freedom， 一個叫 liberty。咁啊，兩個字其實含義唔同嘅，但係中文咧都係譯做自由。呢個係另一回事，我哋下個環節先講。咁啊，民主咧，我頭先話中國古已有之，因為問題你睇咧，中國人以前咧喺尚書嘅周書啊，已經有民主嘅 term 噶啦，唔係話西方列出嚟，就話咧係講大意思啊。咁啊，周書裏邊大意思就係上天。希望找一個人民的君主，人民民主的主字變成君主，所以就降命給成湯，找到這個人就啱做人民的君主，所以人民主的主就變成君主。但是現在我們所說的民主，剛才陶教授說的當家作主，所以其實可以從反而從另一個過來，例如我們五四運動的時候說出說要找德先生、蔡先生，德先生就 democracy， 就嗰個 democracy 變咗希臘、古希臘、雅典時代嘅民主。democracy 個字咧，就其實你可以從嗰度講起啊，陶教授嘅 demo 咧就係人 ，cracy 就係管治，人民嘅管治，就 autocracy 就係一個人嘅管治 ，oligarchy 又其就變咗寡頭政治、寡頭管治，咁就可以從希臘講起啊，陶教授。 古希臘咧，佢係一種叫全民民主嘅， 直接民主或者 佢直接民主。首先咧，希臘或者希臘咧，其實一種叫城邦國家，佢大概有五啊幾個噶。我哋出名嘅就識嗰啲雅典啊、斯巴達啊、Thebes 啊啲咁樣。但咧，佢係其實係喺個好似一個點講咧，奧林匹斯山麓啊，呢、這個成個希臘半島裏邊咧，就分土而治咁上下。咁但係咧，我哋因為雅典咧，後來因為呢個波斯戰爭啊，希臘同波斯戰爭裏邊，雅典基本上係勝出，咁而斯巴達啊開始衰退，咁於是此消彼長咧，變咗我哋後來講民主咧，就往往以呢個雅典呢個城邦作為主要，咁佢哋一啲平時咧就係有一啲事情出現嘅時咧，就係有佢哋嘅自由人，因為有啲係奴隸噶嘛。咁佢哋又唔可以去參與政治，啲自由人咧就可以宣判呢啲嘢。最出名嘅就例如蘇格拉底啊，佢被诬告咧就敗壞雅典嘅青年。咁啊，整個雅典嘅方面咧，好似有幾千人一齊去，每個人揸塊嗰啲好似瓦片咁上去投票嘅。咁最後咧，聽講啊，佢劇性就係蘇格拉底就爭幾票咁啊輸咗，蘇格拉底要被判死刑。咁於是嚟講，講呢啲民主咧，我哋。而家咧就因為有一種叫代議政制啊、英美啊啲咁樣，但早期嘅民主咧其實指自由人嘅對集體嘅對某一啲嘅價值判斷嘅判決。 而家講嘅代議政制啊嘛，代議議會嘅民主啦，嗰樣嘢就唔係嚟自希臘啊，應該嚟自羅馬。 啱。 即係羅馬時期咧就搞呢個代議，但係羅馬嗰種民主咧同希臘啊唔同。羅馬嗰種民主其實叫做點啊？佢唔用民主個名嘅，佢改做另一個名叫共和。 共和。 佢哋所以而家我哋講話咩？有電視劇集未？內地嘅咪只有走向共和咯。佢又唔要民主，要共和。究竟共和真係代表嗰樣？但係羅馬嗰種共和咧， 其實是貴族的共和，不是一個全民的共和，都跟我們現在民主的理念是不同的，所以變成你就從希臘到羅馬，然後跟住後來咧有冰島，有依、這個跟住第三個冰島啦，然後又跟住就北歐啲國家，然後慢慢咧就應該去到早期到十七八世四幾時，尤其係美國革命同埋依個法國大革命時期開始就開始現代民主概念，先應該由阿陶教授應該就由依、這個英國哲學家洛克。 是啊，洛克正式讲呢啲问题。 是系嘛，嗱，依个英国嘅民主，我谂啊，陈教授比较熟啦。 系啦， 英国式嘅议会民主，你系咪觉得英国？因为而家问题民主有英式民主，有法国式民主，有美国式民主、中国式民主，而家甚至香港式民主，哇，真系五花八门咧，多姿多彩啦，变咗。你觉得英国嗰种民主，你喺威尔斯生活过，你系咪觉得好啊？ 嗱，我想澄清咧，就系我2008年离开咗中大音乐系噶啦，咁我就喺威尔斯住咗七年，跟住翻嚟之后咧，我就喺中大文化管理嗰度教书，所以我唔系音乐系噶啦，咁咁頭先兩位講得好好啊，其實民主或者共和都好咧、其實喺西方係不斷咁樣微調緊，走向今日嘅個狀況。咁英國人都係嘅，即係我自己喺美國讀書啦，美國四年啦，英國七年咁嚟計啦。咁美國人民主又好，英國人嘅民主都好，就佢哋話咧，就唔係最好，只會咧更好更好，即係微調嘅，不斷微調。 係， 總之呢個方向係啱嘅。 嗯， 這個方向是啱，不會走回頭路，不會因為英國經濟不好就找回英女王出來執政，或者誰、查理斯王子出來， 即是沒有復辟這回事，沒 可能的 應該不大叫， 我覺得他們體現民主就是說國家是屬於人民的，所有資源是屬於人民的，人民就經過選舉就是選一個政府出來代他們管理這些資源，這個是個精神來的，我覺得 但是是不是應該選舉才是有代表民主，因為我們以前搞先講古希臘的民主呢，他們那時所有官員執政的人全部是抽籤的，不是選的， 不是，但是這個微調過程今天已經不是這樣了嘛，沒有什麼民主國家覺得這個是一個合理的做法。 我想呢，用一個比較叫做權力的發展比較容易講得明白，即我們不要那麼快就用價值判斷民主也好啊，什麼也不好啊，這樣先一聽個名咧，大家都好中意嘅，啊，好似每樣嘢咧都講民主啊，父母民主啊咁樣。咁過度有幾點嘅，第一樣咧就係人咧，因為作為一個生物存在咧，佢係群居嘅，呢個群居唔需要解釋啦，生物學我解釋到啦。咁佢群居咧就出現一個問題咧，就係出現咗當資源分配有限嘅時候會產生紛爭，一紛爭嘅時咧就點啊？初初梗係大家你搶我搶你嗰啲啦。但到咁上下咧，可能咧有一啲比較係英文叫 alpha male 啊，即係比較有德行啊、又強武力嘅人咧，開始就主持公道。咁啊，由呢種方式裏邊咧，進入一個好似族長啊、部落啊嗰啲族長之類作為一種判斷。但係跟住落去咧，再複雜少少咧，有一個我叫唔知英文點樣叫神斷論啊出現啦。神斷論嘅意思咧就係、是。當一件紛爭很複雜的時候，大家又不認識的過程裏面，他們就推個人入屋，那個屋裏面養著靈蛇或者是獅子老虎，他們相信神給這些神獸一定是給他靈感，好人就不會咬的，壞人多數會咬的，於是這個神斷論就成為一個階段，這是上半部，但是真的發展下去就是人類越來越聚居大城市化或都市化，開始呢啲紛爭越嚟越複雜，咁呢個咧就歷史機緣咧講得簡化啲咧，就係大概係1215年，呢個就係英國大憲章啦。跳到落呢度，當然中間仲好多過程，所以大憲章咧係一個 King John 啊，咁佢咧就係窮兵絕武，成日去法國打仗，但係打輸咗翻嚟嘅陣時咧，就俾班貴族咧圍住佢，即係逼佢簽個大憲章。咁大憲章裏邊最重要嘅兩點咧，一個就係嗰啲財產咧，啲貴族啊，你啲財產唔可以隨便如取如攜。另外一個特點咧，就有一種叫而家香港都用嘅叫人身保護令，即係話咧，每個人嘅生命啊、財產咧，你即使國王啊、貴族都唔可以隨便攞咗。咁呢個係構成咗西方一個好有趣嘅地方，開始出現一種由貴族互相爭奪利益嘅，其實唔係好理想嘅啫，限制個國王而產生一個初步嘅所謂。權力上或者判斷 對錯是非的一個新的方法。這個、就 加幾句、其實大憲章當然是2015年是慶祝他800周年嘛。 啱啊。 咁就其實當時咧，2015年就係 King John 同嗰啲 Barons 嗰啲貴族嚇、即係嗰啲封土嗰啲主人啦嚇，咁咧、就所立下嘅協定嚟嘅、就話要承認呢啲 Barons 嘅權益嚇，唔、可以當佢哋咧捉意就捉咗佢哋啊，或者沒收佢啲財產咁樣。咁啲 Barons 咧，呢啲所謂男爵咧，其實即係一個封土嘅主人啦嚇，即係咁咧，佢哋其實又要同人民負責嘅嚇、即係。發展下去咧，就係咧，佢就唔可以沒收，六年都沒收人民嘅財產啦。要承認人民有權益嘅。咁、呢個其實就係一路發展到到咧，去到今日英國嘅民主嘅制度啦。咁英國人咧，即、就、係、是、我喺英國七年咧，英國人覺得自己最自豪嘅一樣嘢，就係咧法律民主制度。即係覺得佢哋覺得呢啲嘢咧係對全世界最大嘅貢獻嚟嘅。 即係議會，我哋講而家議會民主咧，其實係先咧從英國開始發展出嚟。 呢度仲要補充少少嗱，大憲章1215年啦，啱啱離開而家大概88年啦。咁、但係另一個咧就係應該1688年，英國出現一個叫光榮革命。 係 啱啱教書，所以記得以前唔記得。即係呢個應該查理士一世係嘛？即係因為佢太專權啦，即係雖然有大憲章呢啲，佢好似想廢除呢啲，仍然將國王權力，咁於是俾首相等得其人咧，最後咧就斬咗頭。咁呢個斬咗國王嘅頭之後咧，就出現一個好複雜嘅問題。咁但係咧，竟然咧係喺一個所謂調協過程裏邊咧，建立咗就係以後君主立憲，1688年。咁1789年先發個大革命啊嘛，所以從呢度角度講咧，英國嗰個對人類嗰個所謂或者對西方咧最少嗰個民主嘅發展嘅進程裏邊，可能最重要嘅。 同埋呢個民主咧，通常有俾人有一個最大嘅誤解咧，譬如香港一啲文化名人，我唔提邊個名啦，佢而家一直都唔明嗰樣嘢，因為佢心目中嘅民主就好簡單，我哋成日講嗰樣嘢，就叫做少數服從多數，依、這個就叫民主啦。咁嗱，其實咧，如果啲係純粹係少數服從多數依個咁嘅概念咧，發展出嚟嗰個唔係民主，嗰、那個叫民粹。民主民主嘅嘢同民粹又唔同，民粹就純粹真係少數服從多數。所以民主裏邊咧，除咗話講重視少數服從多數之外咧，佢亦都會重視一啲人民少數人嘅基本權益。 這 個就不是少數逢多數，即是變成要保護少數人的基本權益，變成這個民主呢本身就同另一個概念，我們今天都未觸及到，就是人權的問題。人權就是說，我雖然是屬於少數，但是我有個基本人權，你不可以剝奪了我，漠視殺了我，這個就是一個民主本身其實一個。 我想補充剛才郭章兄說得很好，就是君主立憲呢，其實精神就是說，即是大部分現在地球上的國家呢，原本呢個權力的來源呢都是武力，即是說槍桿子出 征， 都是這樣武力打回來的、 嗯、 但是呢君主立憲精神呢就我們還政於民， 是 即是說呢這個君主呢，我覺得呢這個國家是屬於人民的，我現在呢退出來將個權力呢交給人民選出來的代表、嗯、我覺得這個精神很重要的， 是 即是今天 英國皇室都一樣的，他們享有咁多權利，因為佢哋嘅祖先係真係打翻嚟嘅喎。 係， 佢哋而家願意放出嚟俾人民去投票選國會議員。而家連英國嘅君主嘅繼承權咧，都係首相決定嘅。 啱， 即係佢哋願意將自己放棄自己嘅權力。我覺得呢個係非常之好嘅一個情操嚟嘅，即係承認嘅人民咧係擁有國家嘅資源。 係啊， 政府只不過一個代理。 呢點講得相當好啊，周仁兄就嗰、那個。黃泉山咧都有講一個，佢話天下人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呢句説話從來咧喺中國裏邊都被誤解。佢本來係指禪讓嘅，即係權力咧應該係普及於所有人民嘅。所以當然禪讓可能是一個理想制度啦，未必真實啦。但到咗其他嘅所謂君主制啊，或者中央集權制咧，我哋講用錢穆先生嘅講法裏邊，由秦到清。都是呢種制度嘅時咧，個天下乃或天下人啲天下就變係打天下觀念，個天下打翻嚟嘅，於是咧我就有權點樣操控個資源啊，點分配權力， 殺邊個就殺邊個， 係啦，就出現咗呢個點樣中國嘅傳統嘅我哋嘅王朝專政嘅嘢、 所以問題就話頭先你提即係嗰時明末嗰啲大石 大儒家，有幾個嘛？黃泉山仲有一個係黃宗羲嘛？佢哋完全影響到後來新學革命啊！孫中山嘅思想就是一本就叫做《黃書》，嗰時係禁書嚟嘅，清末；另一本就叫做《明夷待訪錄》，都係黃宗羲寫嘅。咁佢哋就係要認為中國咁多年嚟冇民主，就係因為君主專制。咁但係呢個例子，我哋遲啲仲可以討論，究竟中國係適宜好似英國咁樣走個君主立憲，仲更加適合中國人？抑或走係全部即係共和嗰種體制，咁呢個其實即係當時我哋係應該走康有為、梁啟超個女，應該走孫中山嘅路。成個路線唔同咗啊！因為係咪一方水土一方人？管中國人同管美國人、管呢個係英國人、管法國人，可能又唔同咗。係 啊 係啊，係嘛？哦，涉及好多微調嘅，一定係 係嘛？好多好多微調，因為其實佢個文化同佢嗰個。價值觀念全部都要配合的， 不是一朝一夕，但是 甚至管香港人都是一種特定的一個民主模式，管澳門人又不同，好像剛才陳教授說要微調的，你怎樣處理各方面， 這個不是我的看法的了，在英國很普遍的，即是民主的進程是不斷微調的，雖然民主國家全世界都窮的，外債高到還利息都還不及的，英國也是這樣，美國也是這樣，但是呢個精神就是我們口服心服啊，我們窮得來口服心服，因為國家屬於我們的。 這些我想補充一句，也是我其他老師盧思光先生喜歡說，他說民主制度呢並不一定是最有效率的制度，甚至並不一定是完美的制度，我們不知道將來人類會怎樣，但是他有兩個本質，剛才說的就是你要首先講個權力的來源咧，係來自人民咧，定來自君主咧，定係來自呢個貴族？呢個係一個分別。 來自神， 係咯，或者來自神啱啦。但仲有一點咧，佢盧先生講，佢話民主制度咧，你無論點諗都好咧，佢仲有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英文叫 backup 系統，就係咩啊？避免少數人犯上不可逆轉嘅惡。佢用呢句説話講，我好記得佢説，即係少數人一兩個。我哋唔好講太近啦嚇，講遠啲，講北韓嘅啊，一個姓金嘅家族就少數人啫，甚至一個人啲寡頭政治就犯上不可逆轉嘅惡。呢、這個惡嘅意思嚟講，可能令到人民不聊生啊，可能令到人嘅方面每個個體性被壓抑啊，等等會出現咗咁多嘅弊端。 好啦，我哋聽首歌，然後翻返嚟繼續同大家分享呢個民主與自由，就係陳奕迅唱嘅《十面埋伏》。 闻说你时常在下午来这里寄信件，逢礼拜留恋艺术展，还是未间断。何以我来回巡逻篇，仍然和你擦肩，还仍然在各自宇宙错过了春天。只差一点点即可以再会面，可惜偏偏刚刚擦过，十面埋伏过，孤单感更赤裸，总差一点点先可以再会面，仿佛应该一早见过，但直行直过，只差一个眼波将彼此错过。上地下铁能与你碰上吗？如提前十步入电梯，谁又被错过？和某某从来未预约，为何能见更多？全城来撞你，但最后处处有险阻，只差一点点即可以。十面埋伏过，孤单感更赤裸，总差一点点先可以再会面，仿佛应该一早见过，但直行直过，只等一个眼波轨迹。 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及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四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初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大家好，我是梁永忠。在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入面，我饰演彭叔这个角色。正所谓严师出高徒，所以对徒弟几严厉。不过其实我是口硬心软，面恶心善的。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指责店离奇事件簿，4月3号起，星期六晚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有得听啦。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识我，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继续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今晚我哋嘅话题就讲民主与自由。咁头先嗰个环节咧就已经讲咗民主啦。咁而家就请两位嘉宾咧，一位就系哲学教授陶国章，另一位系陈守仁博士。咁啊，我哋讲完民主咧，揭一揭先。 好。 咁啊，依个环节咧专讲自由。 好啊。 咁啊，自由咧，我就令我谂起咧，就话梁启超嘅嗰本《饮冰室文集》咧，曾经写过一个。講法國大革命一個女傑叫做羅蘭夫人。 哦， 羅蘭夫人咧就佢本來係結屬於吉倫特黨，係屬於法國大革命嘅温和派。 係、 當時佢就俾呢個亞國賓黨嘅人咧，羅伯士比爾 （Robespierre） 佢哋迫害。咁喺斷頭台上，佢臨死之前咧，佢就講出一句名言，就梁啟超認為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即係你嘅名而行。即係好多人咧，就以自由為名，其實就係、做啲傷天害理嘅事。咁所以自由咧都好難討論㗎，同國際 啊。我哋試下咁樣咧，即係將自由，你頭先都講開啦 ，liberty 啊 ，freedom 係唔同㗎，係嘛？ 佢有時都可以互用嘅，政治有時都可以叫 freedom liberty。但係如果我哋比較為咗清楚咧，liberty 比較政治一啲。即係會關於人權啊、言論自由嗰啲咁樣。Freedom 咧，佢可以講主體嘅問題嘅，即係一個人嘅冇咁受慾望影響啊嗰類咁樣。東方哲學咧，其實就係講 freedom。 Freedom 多 liberty。 莊子嘅講逍遙根本就係 freedom， 一種主體。 我哋揾日講逍遙好嘛？ 好啊， 博士又揾你講逍遙。 好啊。 嗱，我所理解咗嗰個 liberty 同埋 freedom 嘅唔同咧。就法國大革命，佢當時舉出就自由、平等、博愛咧，佢用嗰個自由就 liberty。咁其實 freedom 咧，其實係即係話我哋講你中意點就點，即係最自由嘅。所以表面上咧，自由咧嗰個 freedom 嗰個自由度係大過 liberty。所以我哋講喺60年代喺美國時嗰啲 hippies 咧，佢哋都講 freedom 嘅，佢哋唔講 liberty 嘅，我哋要 free。但係 liberty 咧。話似就話冇咁 freedom 咁自由啊，但係佢有個特色，就 liberty 同 freedom 嘅唔同啊。liberty 就要求嗰個自由喺法制保障之下， 咁所以咧變咗咧，你睇到哇，梗係咧你冇咁自由，你嗰、那個我唔需要法律，但係有法律保障咗之後嘅自由咧，那個自由變咗有個尚方寶劍喎。所以佢又唔同咗喎，即係話呢個法律保護咗，譬如話我本來中意揸槍揸槍，但係如果你冇個法律保障，而家法律保障話你可以有槍，咁你就大搖大搖大擺就買槍，話呢個法律俾我啊嘛。咁但係如果你冇呢個法律保障咧，那個 freedom 咧，其實就可以做啲無法無天，亦都係好多人都指責你，話你咁樣亂嚟啊，中意點就點啊咁樣。所以個 liberty 咧，佢表面上佢侷限過細過 freedom， 但係佢另一方面咧，佢有個 bad luck。 不過喺民主社會裏面咧。就是其實，比如英國又好，北歐啲國家又好，美國又好啦。其實喺民主社會裏面咧，即係個自由個體現咧，其實就係喺憲法裏面咧，最重要咧就係要保障人權。因為人民係擁有國家嘅所有嘅資源，只有一個選個政府代表佢哋去執行嘅啫。所以人民嘅言論自由、思想自由係憲法裏面第一條最重要嘅。咁呢個自由咧係好重要嘅，就係、是、一個民主嘅機制咧。去實現佢，同埋去規範佢嚇。咁歸根到底都係民主，要尊重人民嘅權利，就係佢嘅思想同埋言論自由。呢個亦都係國家體現咧，就係咧屬於人民嘅呢個最高嘅精神。 因為到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我哋所熟悉嘅就話，羅斯福當時提出嘅四大自由啊嘛。第一就叫做言論自由啊嘛。第二就宗教自由。嗱，呢度好重要嘅，信仰上我中意信咩教。你不可以禁咗我係無神論，你就一定要無神論咁唔得。你信基督啊得，信耶穌啊得，信佛教啊得，信阿拉都冇所謂。依、這個宗教就第三樣嘅、羅斯福所提出嘅就免於貴佛嘅自由。依、這個就嘅經濟上嘅自由。第四個就免於恐懼嘅自由。 非常呢啲我想補充咧，就係、是、其實呢個自由觀念咧，喺西方有一個好有趣嘅地方，可能咧係從宗教轉過嚟嘅。即係當然盧梭。最先講人生而自由啦，但呢個概念我睇一本書，好似係孫隆基啊，佢有一個好簡單嘅方式講，佢有一本書係專門講中國文化之深層結構嘅。咁最尾嗰章裏邊咧，我睇完覺得好清楚。佢話咧，西方咧呢種個體意識咧有三部曲，第一部曲咧就係、希臘時期裏邊相信人皆有靈魂，呢個係西方人一個好重要嘅起點。到第二個階段裏面咧，就係、到咗新約階段，即係耶穌階段裏面咧。咁但係唔係由耶穌提倡，而係反而佢嘅不直接嘅門徒啊，保羅，使徒保羅。使徒保羅冇見過耶穌嘅，係大概離開佢三四十年，耶穌已經死咗啦。咁但係咧，佢有一句説話裏面咧，即、係我哋唔講佢個過程咧，就係、是、人人都是神嘅子女，呢句説話好重要。即耶穌唔係咁講，到佢咁講，由呢度咧就引申一個就平等觀念。既然我哋都係神嘅子女， 即係羅梭講人生而平等 呢 樣。 係啦，呢個平等意思咧就係因為我哋都係神所做噶嘛，我哋喺神面前裏邊都係可貴嘅子女啊嘛。咁加上新約裏邊咧講咩因信稱義啊等等嘢咧，就講愛你嘅鄰人啊等等。於是咧就有一種西方式嘅我哋叫做 humanism。佢個 humanism 同東方儒家唔同嘅，即係由宗教轉過嚟。神的爱让我们爱我们的邻人，由加上创造我们的时候就变成了人人生而平等。本来神的子女变成一个政治观念，变成后来的启蒙运动就变成这个。于是来讲，自由这件事呢，即是我们只是这样说，好像说我们为什么有自由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同一个本源，我们都有我们的即係人權啦，人權比較複雜啲嘅，自由咧就有我哋自己選擇嘅一種尊嚴啊，喺度。 哦，所以依度咧，阿童教授你就要不得不提依、這個英國哲學家伊莎貝琳啊，專研究自由噶啦。 啱。 佢就裏邊頭先就提咗就兩種自由，一種叫積極自由，一種叫消極自由。你頭先講第一種嗰種就係積極自由啊，而家我哋所講嘅。憲法上所保障我哋嘅自由，嗰啲都係唔係積極嘅，係消極嘅自由，係人俾你嘅自由，同埋你自己主動啊作出抉擇嗰種自由。 呢啲我補充一下咧，阿斯伯林嗰個講法咧，其實有少我哋有時會以為積極自由係好啊，其實佢講得更深刻裏邊咧，消極自由咧係民主國家裏邊最容易表現，即係話。嗰、那個國家咧，唔盡可能唔好干涉你哋，所以消極意思就是不受干涉。 咁於是嚟講咧，就係政府做一個比較被動嘅方式。但積極自由咧，佢有一個論點又幾有趣喎。佢話有啲國家嘅方面咧，認為我哋要為人民服務，我哋要令到人民覺得好。咁但係咧，如果我哋只係得消極自由咧，佢哋可能迷失嘅喎，受物欲影響啊，受其他嘅消費影響。於是咧，我哋要引導佢。變咗用咗少少秦朝講嘅作之君作之師，既然我作為統治者咧，我哋要教好你哋，咁所以嗰個積極自由咧就係、是、反而構成咗一種專政喎、專制嘅喎，好得意嘅喎。係 啊，好有趣。啊，陳博士，你喺英國時候你嘅體驗啊，你譬如你嗰時都有投票嘅，你投票嗰時你又得到啲咩嘅感受？ 好有趣咯，即係第一次咯，第一次係投票選一個自己選區裏面嘅國會議員，係代表自己去到。去到呢個國會嗰度， 你嗰時有威爾斯， 我嗰時威爾斯，咁但係威爾斯都係英國，即、就、係、是、United Kingdom 聯合王國裡面嘅一個，而家叫一個國家啦。咁、但係裡面我哋都係好多選區嘅、選咗個國會議員咧，都係去到去到國會嗰度，國會有650席啊嘛，咁啊好多呢啲席就來自呢啲選區啦。咁所以英國係好直接嘅一個民主嘅國家，即係650個選區就選咗650個國會議員出嚟。個個都係民選嘅，咁、那個首相就係邊個係邊個政黨嘅最多議席嘅，嗰、那個政黨嘅領袖就係做咗首相啦。咁啊，首相咧組織內閣，就向啲國會議員嗰抽咗出嚟，咁啊出缺嗰啲咧就再重選翻補選翻啲議席落去。咁所以英國咧，你係 MP 即係 Member of Parliament 咧，你先有資格去做首相，先、有資格做所有嘅部長，有資格做教育部長啊，做交通啊，做國防大臣。你如果唔係 members of parliament， 唔係國會議員咧、你咩資格都冇，冇發言權，乜嘢資格都冇。 O K， 唔好騎喺人民嘅頭上，因為廣東講 都有少少精英政治嘅味道㗎。 唔係， 又唔係咁啊？ 佢係民選嘅， 民選。 我哋個選區咧係乜意思？我住個地方，我住喺個農莊裡面嘅，即係180畝嘅地，當然唔係我㗎啦，我業主㗎，我租屋啫。咁我哋個選區咧，嗰、那個議員係農夫嚟嘅，佢、自己農夫嚟嘅。咁、我哋係農耕嘅選區啊嘛，咪選咗呢個農夫嘅代表我哋咯。咁、農夫，我哋嗰個選區係屬於即係自由民主黨啦，即係 Lib Dem 啦。咁同一個選區裡面都有咧，保守黨啊，有工黨嘅，都係農夫嚟嘅、大家都係爭個議席。咁、所以唔關事話係咪讀過書多啊，或者點樣？ 明白。 頭先阿杜教授講到咧，你話應該嗰、那個。消極自由啊，就話當政者點樣去引導啲人啊，真正係能夠即係係享受嗰種政治上嘅自由啦。我就諗起啊，以前咧，阿胡適喺台灣嘅時候咧，就寫一篇好著名嘅文章，就叫做嗱，同呢個字就連埋一齊嘅，就叫做即係自由啊，就叫做嗰篇胡適嗰篇著名文章叫《容忍與自由》。 哦， 即係話你如果個當政者個容忍度越大咧。人民所享受的自由就越多，所以這種容忍度呢，其實我們可以推廣到呢，其實就是等於我們所說的寬容，即是你所以民主和自由呢都跟寬容掛鈎的，你的當政者如果是越民主的話，你的寬容度就越大，即是等於儒家所說的恕道。 但當政者如果他做得不好，人民就vote down他，就不選他了，下一屆咪第二個上嚟咯，要佢要修改佢嘅政策咯，所以佢要寬容咯，佢要。 岑先生講嗰個咧，可以加強講咧，就係應該靠 paper 噶，就話咧呢個係一個好得意嘅德國嘅外交家，後來又變成一個政治理論家、邏輯學家咁啊。靠 paper 講，佢話講咧就係我哋唯一唔可以容忍嘅咧，就那些不能夠容忍他人嘅言論嘅人。即是说我们应该尽可能容忍，所以他意思是我们不要具体用名目说怎样才至国界啊，怎样才侵犯人权啊，那些那里可以很多拗撬，但是有一件事就是我们只是一件事不能够容忍，就是不能够容忍一些人不能够容忍他人那种处境，即是他排他人，即是他说就可以，你不说就不行，那这样就不可以容忍了。一個幾有趣嘅一個， 同埋依個就係可以媲美嗰、那個法國大革命前嗰個先驅者依個伏爾泰啊。 伏爾泰。 佢個金句就話：我90%都唔同意你所講嘅説話，但我100%支持你有講依個説話嘅權利。 呢、這個亦都係民主社會憲法最高嘅精神咧，就係、是、保障人民嘅言論自由、思想自由。 你問題你個寬容，所以甘地有過另一個金句，甘地嘅金句就話：不寬容。 就是暴力的一种表现。什么叫暴力，什么叫镇压呢？就因为你不宽容。我不是不是好像我要打你开枪啊，或要什么机关枪啊，坦克车那些，不是。我不宽容，所以最不宽容在中国文化历史上最不宽容的家就叫法瓜。黑薄寡恩。 黑薄寡恩。 黑薄寡恩就是不宽容。即係你喐嗰種就拉你，一就拉啦，你坐監啊，各方面一定要豬你狗族啊，嗰啲依個法家嘅一個傳統。 因為法家佢思維咧，即係第一有一個咧，就係佢話對秦始皇嚟講啊，當然係韓非，咁就係出令而不受令。所以法家咧並我哋唔好誤解咗，佢係講法律精神。佢係出令，即係個國君本身咧發出命令係唔受命令所影響，所以佢係培養或者支持一種叫絕對嘅。專制者嘅，即係法家嘅方式。仲有一個裏邊咧，我睇嘅時都覺得幾特別。佢韓非裏邊，我唔記得邊篇，可能《二病篇》，大概咁講過啦。即係咧，啲人民嘅方面咧，產男則傷河，生咗男仔咧就互相攻河；產女則殺之者，累其後邊繼之長嚟。即係為咗多個男丁，但係生女丁啊，女仔嘅時都唔叫丁添啦。女仔方面嫁要蝕本貨。所以有時候會殺女嬰，佢話呢個咁嘅傳統咧，再引申嚟講，佢對秦始皇講，既然咧民間都係咁樣，你國君咧同啲人民冇一種咁父子之責，點解你要行仁政啫？佢淨係明目張膽話，你點解要講愛民啫？講孟子講啲咩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啫？呢啲嘢全部冇意義。於是咧，呢種法家思想好重要咧，佢一定唔可以俾人太多自由。並且為了富國強兵，一切嘢都可以手段化啦。 係啊，同埋你依個又係好吊軌嘅，因為而家通常有個口號都叫做以法治國。 係啊， 咁但係法家個法咧，同而家我哋所根本喺依個所謂我哋講民主自由社會裏邊所講嘅法治咧又唔同喎，因為法家個法咧係為君主服務嘅一種法律，即係嗰個法律係君主攞依個法嚟管治人。但是我哋去咗民主社會嘅時候，就講我哋嗰個法咧，就唔係為統治者建立嘅一種法，而係為咧係人民為人民制定嘅一個叫根本大法，嗰就叫做憲法。 但喺古代講咧，仲講得過去嘅，係嘛？但如果今日咧，就似乎係太過落後啦。 你講憲法精神咧，憲法精神就話係保障人民嘅一個法律，就唔係為管治者服務嘅一個法律。即係嗰個一個根本嘅分別，同樣係咧以法治國，都係嗰個重視嗰個司法精神。 呢啲都回溯翻咧，可能人類去解決我哋嘅紛爭嘅時咧，初初都好難想像呢種所謂民主政制，或者呢啲每個人有個獨立個體。因為咧，中國人講嗰啲咩國一日不可以無君啊嘛，即係佢係直覺上咧就覺得一定有一個統治者。有一個最後的權威，這個權威方面才可以判決到整個的社會的什麼是非黑白啊，這樣並且令到社會穩定嘛。於是這種這樣的所謂權威思想呢，還有它引申一種情形呢，就是這是非生物學 的想法，就是大多數人呢是願意做服從者的，不願意作為一種冒險去爭取權力啊。 但是回到大憲章的時期，點解嗰啲男爵會逼到個 King John 肯簽呢個大憲章？因為佢話你打到天下，你估係你嘅功勞，係我哋嘅功勞嚟噶。我哋幫你去帶領啲軍隊去打。 係啊。 仲有翻轉頭咧，你估係我嘅功勞啊？係我啲兵幫我咋？所有國家嘅構成咧就係咁樣樣啊嘛，唔係話君主大曬啊嘛。好似間公司，哇！我而家大曬我係總裁，你估你真係大曬？你係靠呢一級一級嘅管理層，一級一級嘅工人去幫你咋？其實 呢個問到， 呢個係民主嘅精神。 係啊。但是始终都是始终都有一些精英在这里面，不是说多数人扮出来的。你后先我们后先讲古希腊的民主，你看那时雅典的人民呢，当时雅典的人民有大概五十万。这五十万的分布呢，就真正有投票权或者选择权，可以选择来做官员，有即係 qualify 可以做政府官員嗰啲得四萬，咁啊富餘不計在內，富餘嗰度嗰啲佔咗五萬，嗰啲可以能夠做政府要職嗰啲就四萬，咁然後咧仲有四萬咧係外邦而嚟嘅人，即係唔係本地人，咁又不在內，然後有三十五萬嘅奴隸，嗱依啲全部唔及格嘅，所以全部五十萬人之中啊，只有四萬人可以能夠有依個投選舉權。 咁咪即係得十分之一到。 咁呢啲咁落後嘅思想，即係其實係當時唔講得過去啦。人類應該進步噶嘛嚇，即係我希望呢啲唔會再發生喺人類嘅社會啦。 可能以前咧，我記得亞里士多德講咧，佢話佢哋仲分開自由人同埋係非自由人，即係奴隸啦嚇。即係亞里士多德其實已經係相當之開放啊，或者理性嘅一個哲學家啦。但係喺嗰個環境下邊都冇辦法超越呢啲， 冇辦法， 冇辦法超越呢啲。呢個可能係。頭先所講嘅就係權力最初出現嘅時咧，係要解決一啲紛爭啊，同埋咧另一方面咧，佢產生 資源 上分配。但係有一個我哋叫副作用係點咧？就係、是、往往呢啲掌權嘅人，最初叫 alpha male， 即係 alpha male， 即係英文字母嘅 alpha， 即係 A 啦，即係最叻嘅男性。咁呢啲係富係社會嘅特徵嚟嘅，因為佢又打得啊，又率領其他人嘅方面可以保衞佢個 保衞最緊要嘅，首先係保衞嗰個國家先，係啦，咁先可以生存，先要分配資源咯。 係啦，啱。咁但係咁樣嘅事咧，就有一個副作用咧，就係、是、佢慢慢咧有啲眷戀。因為好自然咧，俾啲最好嘅佢，俾啲多啲美女佢啊，咁樣啊，呢種情形下邊咧，令到呢個叫即係叫首領嘅人物咧，慢慢就眷戀佢自己嗰、那個所謂優勢或者係富裕嘅資源，再進一步咧，呢、這個就可能影響咗後來我哋所講嘅點解會出現專制啊，或者呢啲嘢咧，其中就係佢眷戀，但係佢始終都會知道自己會死嘅。咁當然佢可能相信有來生啊，有輪迴咩都好，但係咧佢直接感受到咧，就佢下一代喺血緣嘅下一代裏邊承受佢嘅所謂優勢咧，係最合理嘅。咁呢度咧就形成咗我哲學家講就係、是、呢、這個叫政治神話嘅出現，即係用神話個方式去解釋你個皇權嘅來源。 係 佢啊，你個血咧係龍嘅天子嘅化身啊，佢係點樣降生㗎？巴比倫裏邊點樣點樣，即係總係講到一套好神話式，好似我哋嘅白頭山講法裏邊嗰種，即係有趣嘅地方就係、是、今日成嗰陣時咧，都講佢細嗰陣時咧嗰啲記載啊，我睇過一篇講，佢細嗰陣時咧畫一匹馬，嗰匹馬可能突然間飛咗出嚟，佢騎住之後咧就去到周遊咁樣，咁現代人都可以相信啲神話㗎。咁所以咧，人類出現專制或者剝削其他人嘅自由咧，係好可能係有呢種咁樣嘅眷戀於佢自己嘅優勢，貴族啊或者特殊階級啊，出現咗呢個問題。 好啦，我哋又要休息一陣，播翻首歌咧，就係、是、謝安琪唱嘅《雞蛋與羔羊》。 消失过去美好片段，梦里涌上监仓的窗，锁链的声响告诉我，知往日成为绝唱，青春醉过后幻想，生活又如常，怎知却中伏被骗，成为奴隶，大劫在头上，不堪设想。 人已到了，却自然长。

是要向國會交代的，國會有反對黨的，你在香港做得不好，任何殖民地做得不好，反對黨就會張你軍，就會質疑你的港督是不是合適的人選，需不需要撤換， 有個機制的， 有個監察機制，這點很重要的。不過我想、民主自由呢、以前的方式裏面呢，就是他不給，就是剛才我們初步界定呢，民主是指個權力的來源來自人民，這個就是個、政府的合法性的基礎。所以來說呢，當時殖民地的時候呢，我們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得選舉的，官守議員的嘛，於是來說呢，就是的確沒有民主的。但是自由呢，就英國人管治呢，他是有一套方法，他比西班牙比葡萄牙那些，其實他有這個微妙的方法，他專門訓練就比你某上以華制華啦，即高級華人啦，這個方式。 他都有 有個理念的，因為當時期我們那個港英政府時期那個財政司夏鼎基，他就創造了一個 term 叫做積極不干預， 這 個就是一種即係盡大寬容嘅自由，所以香港之所以咁繁榮咧，當時嘅因為經濟政策係走得啱嘅，積極不干預，即係好似老子講治大國若烹小鮮一樣，啊唔好亂搞，總之儘量唔好理咁多嘢。 呢點佢係建基於每個個體性有種創造力，有種想像力。假如你嗰個地區環境啊，同埋其他嘅資源嗰方面咧，香港人就正係冇乜特定嘅資源，就靠人力。於是來講，你給所謂放任的意思就不是由得他，意思是讓他開花結果，有少你剛才喜歡說的道家生而不有為而不恥、這點是英國人有這點幽默感的，我們今天好像講到欣賞很多英國人的想法、 他的特點是因為不過這樣很有趣、陶國先生，因為我看到2008年呢、這個經濟學人呢、就做了一個調查訪問，提出對167個國家做出一個問一個調查，就問依167個國家60個問題，由依60個問題的答案定出每個國家的民主的指數， 指數 即是最高就10分，最低就0分，排名，我不在那裡列曬167個排名，我只講第一名的排名第一就攞最高分，就九點幾分嘅，差唔多接近10分嘅。嗰個國家係瑞典， 唔出奇啊！ 即係瑞典排第一。咁啊，第二咧，睇下叫咩先？第二就依個挪威， 挪威 啊。第三就冰島， 冰島、芬蘭啊啲。 第四咧就荷蘭， 荷蘭啊。 第五就丹麥，第六咧就係芬蘭，有呢個，即係全部都係北歐國家。咁喺我哋講先講依20名啊。啊、可能啊陳教授會失望啦。依20名嘅英國不入內、我唔知佢點樣跟英國嗰啲60問條問題點答咧。但係美國係排第18。 不過你講瑞典就好有趣啦，即係好多好幾年前好出名嗰個《農民新少女》嗰本書。咁其實嗰本書咧就係講呢個農民新嘅女仔咧，就係俾人俾一啲國安警察咧，係去侵犯佢嘅人權。啊，國安警察保護一個俄羅斯變節嘅特工。呢個特工就生咗呢個女。因為特工成日虐待個女，咁但係一啲警察揞住佢，唔俾佢告發呢個變節嘅特工。咁後來咧就首相出嚟查咗之後咧，唔得。我哋憲法第一條就係保障人權，我哋嘅人民嘅人權係最重要嘅。所有咩國家安全乜嘢嘅藉口咧，都唔可以凌駕人權嘅。所以最後咧就徹查，連成個國安部嘅警察全部清洗曬，全部拉曬坐監。呢本書其實最後嗰個第三集就係講呢個咁嘅故事。所以你講得好啱，我開頭都提過北歐嘅。其實北歐體現人權嘅嗰個可能嗰個更加直接啊，即係比英國可能係即係更加單純咁樣去做。 佢係小國寡民一啲啦，而管治啲， 唔係佢我記得美國排第18啦，但係德國好似排11，即係德國就高過美國，所以而家最近啱啊，默克爾喺度焚呢個拜登，你有冇睇到啊？陶國章嗰邊啊，焚拜登啊嘛，你個拜登就萬萬聯群結隊喺圍堵中國啊嘛，因為你而家搞咩啊？搞冷戰啊？佢唔掰你啊嘛？呢個默克爾，佢德國人有佢一套嘅， 啱啱。啊、不過這點呢點我哋試下諗下咧，就係、是、因為我啲學生成日喜歡問咧，就話其實啲民主咧係有冇所謂中國嘅民主啊，定係有冇美國民主啊、英國民主咧、啊、咁樣？呢、這個問題都唔係好易答嘅，因為有聽上嚟又好似好開放係嘛？你有你嘅民主，我有民主，大家制度唔同，應該因時制宜啊嘛。 咁我啱睇一本普京啊，有個智囊團，我記得咩唔記得咗個名，得四個字咩乜夫嗰啲咁樣。佢咧就提出一種叫主體式嘅民主政體，即係話民主呢樣嘢咧，必須要係唔同嘅土壤、唔同嘅處理方式。 係， 咁佢好支持普京嘅。佢話呢個普京的角度有 符合俄羅斯嘅水分風土人情水土。 係啦，咁因此嚟講咧，咁嘅講法裏邊咧，民主咧就唔係咁普世嘅，只不過咧就係我哋大家都好欣賞呢個模式。但係裏邊咧個實質內容其實都相差好遠喎、啊、我哋如果從而家嘅俄羅斯個角度講咧，雖然普京有選舉，但似乎咧啲選舉都係幾被操縱嘅喎，係嘛？呢、這個會唔會有一個問題咧？ 選舉變咗唔係有而家有啲研究民主認為選舉係一個搞民主嘅弄權人嘅工具嚟嘅， 係啊，工具。 政黨都係差唔多二十世紀之後先出現啊嘛，以前都冇政黨嘅，以前嗰方面啊。咁同埋你頭先講嘅水土，你睇到咧，嗱、你中國人嘅民主咧，你發覺到中國幾千年嚟都受皇權嘅管治，所以令到呢個中國人嘅民族性咧係比較傾向順從，就唔係叛逆。咁所以你淨係而家講 COVID-19 都係啊，你嗰啲美國啊、歐洲啊，個個連口罩都唔肯戴嘅。佢慣咗點啊？我有咁嘅自由，我點解要戴口罩？佢唔聽話嘅、啊。但係中國人又會有一樣嘢，會違抗，即係嗰順民啊，做順民順從嗰種咁嘅價值觀啊，比較容易係。 中國人好尊重個國軍嘅，忠君愛國咧就係最重要嘅。 而且咧，佢我哋以前講過咧，啲東方文化包括印度啊，唔係講日本啊或者韓國咧，其實廣義嘅儒家文化咧，佢都有一種叫羞恥感式嘅背景。係，即係話咧，我哋而家唔戴口罩咧，覺得好似冇著衫咁樣。我哋唔係為咗自己戴口罩，有時為咗人哋戴口罩。咁呢個係比較東方嘅方式，因此咧會聽話，有規律，又好整齊。但係歐洲人覺得我為我自己健康啊，甚至我為咗我自己嘅死亡負責咁樣，咁佢就唔戴啦咁樣，咁就變咗好多個體性，個表現出嚟唔同啦。嗯。 陳教授，你認為英國人係咪都係順從嘅咧？ 唔係㗎，我啱啱我哋休息過，同阿郭中央傾嘅就係、是我想講一個例子咧，就係、呢個自由民主黨。佢曾經2010到2015年係同保守黨聯合執政㗎嘛。係 啊。 咁呢個自由民主黨個黨魁就做咗副首相啊。咁但係呢個黨魁有趣咧，就係佢上台之前咧，佢就應承咗大學生，全英國大學生咧，就話佢會唔會支持加大學嘅學費嘅。咁但係佢做咗副首相之後咧，就俾呢個 Cameron 咧。就說服他你要支持政府啊！我而家要加學費啦、啊，冇錢啦、啊、咁樣。結果咧，佢就咧硬住頭皮同啲學生講：哎呀，對唔住啊，我哋而家都係支持加學費。好啦，結果咧就係咧冇幾耐咧，下一次嘅選舉咧，呢、這個自由民主黨喺全國嘅呢、這個即係差唔多相當於區議會嘅選舉裏面咧，佢就輸咗800席。跟住喺2015年之後嗰屆嘅國會選舉咧、基本上任何一個選區，只要有個人去挑戰自由民主黨。嘅現任議員咧，佢都贏緊嘅。咁所以好慘啊！自由民主黨就俾即係就俾保守黨食咗佢，即係啲人係咁形容。就係、佢因為就係反悔個黨魁反悔，曾經應承過唔加大學費，而家支持呢個保守黨去加咧。結果人民咧就用佢嘅投票、佢嘅選票咧去表達佢嘅意願。咁呢個我覺得喺英國係一個好經典嘅例子嚟嘅，係、你做得唔好，人民就唔要你咯。 即係佢反悔嘛，即係孔子所講嘅民無信不立啊嘛，係話你個即係失信啊嘛，你應承咗話，而家到時啲問題即係為咗個人利益， 係啊，我想回應一下咧，就係我頭先講就係有中國式民主啊、美國式民主咧，呢個表面上係一件事實，的確大家制度唔同啊嘛，你英國用立憲制，仲有英女王，美國冇嘅咁樣，或者係日本又屬於立憲制咁，好似你哋大家傾嘅民主制度嗰個模式都唔同啊。咁我嗰陣時有個簡單嘅回應咧，其實咧呢度有幾個層次，有啲嘢係屬於普遍嘅或者普世嘅，有啲係屬於特殊嘅。例如係中國人咧，可能中意紅色啊，日本人中意白色啊，呢啲係受個民族性啊或者風土影響嘅嗰種品味上。但係有一樣嘢咧，舉個例子就係例如係數學咁樣咧，我哋唔會話有中國數學、美國數學或者係德國物理學，唔會咁講㗎。 嗰啲係普世嘅，或者係普遍嘅，因為佢都係共同一個理性嘅方式嘅。你中國人點樣讀法咧？你唔會自己整套中國物理學出嚟嘅，話水咧100度唔沸騰啊，咁唔得噶嘛。佢有一種我哋叫知識上嘅嚴謹性同埋客觀性。 係。 咁但係咧，有一部分咧就係中介啦。例如美感啊，或者一啲價值判斷啊，即係中國人比較重視孝道啊，西方人重視個體，呢啲有民族差異嘅。咁於是咧，民主呢樣嘢咧，我諗咗好耐咧，即係發覺咧，佢啊介乎有一種普世同埋的確有佢嘅因時制宜嘅地方，兩邊都有。但如果純粹講頭先講嗰啲因時制宜，你有你個方式啊，我哋嗰啲中國人咧唔需要咁多選舉嘅嘢嘅，咁呢啲講唔通嘅。因為咧，佢民主裏邊係基於一種我哋叫做人道精神，即係每個人係西方就生而平等，中國人講啊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基本上我哋個人都平等，平等下邊，然之後咧喺一個所謂民主體制裏邊顯示自由或者人權咧，就係因為我哋個個人都係平等，我哋互相要尊重嘅，呢樣嘢變咗普世價值。咁因此，如果係民主同普世價值係掛鈎的話，嚟舉個例子，我哋都比較贊成男女平等啦，或者人啊唔應該種族有差異啦，甚至我哋互相尊重對方嘅宗教自由啊，言論自由。咁呢種過程下邊咧，民主似乎係有普遍性，就唔可以講話有中國式嘅民主、美國式民主、德國式民主。佢雖然冇數學咁客觀，但始終係接近呢啲嘢。 我同意嘅，我同意嘅，即係喺英國、美國都係，即係佢覺得。我哋民主咧就係、是國家係屬於我哋嘅，我哋只不過選個政府代表我哋。就算我哋窮都好啊，我哋都係口服心服。 不過你講呢個普世咧，阿陶教授，我就諗起咧，就應該個普世性建立喺因為每個人、每個地方、每個國家、每個民族所實施嘅方法唔同，但最後咧應該係殊途同歸。同歸於咧，如果你嗰個有好嘅民主，有壞嘅民主，但係唔同嘅民主、唔同嘅模式，達到嗰個結果都應該係和諧。即係中國人講中文講至中和啊嘛，萬物欲然，天地為然啊嘛。你講中和，所以個和字好緊要啊。如果你嗰個管治搞到個社會唔得和諧嘅，好撕裂嘅，咁就不民主。總之，你哋係美國或者中國。啊！你哋嚟英國，總之你嘅社會能夠令到個個生活都係一個和諧嘅一個氛圍，咁我哋個個依家一個好嘅管治。 不過美國、英國、歐洲國家成日都有示威嘅啦，即係梗係有少少唔和諧，但係咧都係用一個民主嘅機制咧去規範佢。 啊、令到佢和諧咯， 係啦，令到 中國民眾唔通過流血咯，所以話問題就因為有個民主嘅機制，就我哋唔盡量就係動口就不動手，係 啦， 唔好搞到分鐘嘅依個就全武行咁樣打曬交咁樣。 係啊，你講得好好啊，即係我咁嘅意思咧就係咁樣，即係我有個朋友咧，佢就係工黨嘅嗰區嘅領袖嚟嘅，佢同嗰座樓咧就是、一個保守黨嗰區嘅領袖，但係佢哋咧開會咧就可以爭得好齊，但係平時佢哋原來好朋友嚟嘅。 系啊， 民主社會就係有呢個好處咯。 不過有個有好有趣嘅地方咧，就係呢個和諧嘅和字啊。你睇你中國人識嘅講和諧嘅特色啊，因為我哋講呢個和字啊，就話而家和字邊 從口啊， 旁邊個口啊嘛。咁但係咧，又話我哋中國人咧，就通常左旁嘅字咧就重要過右旁嘅，譬如吃嘢嘅吃啊，又口字邊。咁但係原來個和字最早佢嘅和就係口字邊一個和。 哦， 唔係和字邊一個口，咁就證明咧點解由口字邊個和變咗和字邊個口咧？其實我哋中國人口太多，所以個民主裏邊咧，首先以前重視係有口字邊個和，係重視言論自由，漸漸就傾向咧重視食飯嘅自由，食飯就民以食為天，所以和字邊一個口。咁但係最早期個和字啊，和諧個和字嗰個就變咗雍同和個和。 哦， 係啊，嗰個唔同啦。嗰、那個和咧就變咗咧就有三個口，嗰三個口係吹簫嘅、吹笛嘅，係音樂。下邊有個書冊嘅冊，即係咩叫和諧咧？咩叫民主咧？成個氛圍咧，唔淨止和諧，唔淨止有飯食，仲有音樂修養，仲有書卷味，有文化修養，然後先至呢個真正嘅民主。係啊，呢、這個字真係好啊，雍同和呢個和字啊， 呢點係啊，呢、這個從中國呢種其實中國。 基本上都是一種儒家文化作為基礎、 啊、 雖然儒家文化有官學化，有很多種表現被扭曲什麼都好，但儒家文化呢，我有時覺得跟西方的民主還是有一點是很相通的，就是西方叫 humanism，即係人道主義啊，人本主義。儒家嗰方面咧，我哋亦做人民精神。 係 呢個唐君毅先生就係講人民精神咧嘅一個想法裏邊咧，始終係要尊重每個人嘅個體，因為佢都係一個可以成為一個道德嘅人。東方又喜歡用德性去講，但西方嘅方式咧，就頭先我哋開始講就係從宗教上每個係獨一無二嘅個體，並且係神嘅子女，都係值得尊重嘅，都係需要有一種愛嘅彼此。咁呢兩個咧，雖然係東西文化，個發展到後來嘅觀念有啲唔同，但似乎佢有相通嘅地方咯。即係東方人，或者我哋咁講中國式嘅人民精神咧，其實可以同呢個西方嘅民主精神結合。再進一步咧，就是、自由嘅問題啦。就民主好可能係。顯露出每個人有佢嘅想像力啊，發展才能啊，個人嘅方面有佢自己嘅理想性，係多元社會。 嗯、 所以自由咧，我覺得就唔係話普通去唔去夜街啲，係一種多元性。呢、這個就民主精神同自由嘅一個共同。 唔係單元係多元。 係多元性。 係好啊，好啦，時間都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 咁啊，講下聽晚嘅節目就係林以樂主持嘅，題目係叫做。正念思維，咁啊，請嚟兩位嘉賓就係盧偉成同埋柯廣輝律師。咁啊，繼住就係阿基哥啊嘅呢個係那些年嘅節目啦。咁啊，然後咧就達明一派唱嘅繼續追尋。拜拜， 拜拜， 拜拜。We'll be right back.